126.4跌2.1，盈富基金24.26跌8仙，汇丰控股54.55跌4.5，快手85.55跌6，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8，中安在线27.4跌1.85，友邦保险82.3跌9毫，京东集团279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2，日元114.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系报16,870，比上日收市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2.2美元，卖出价1,814.2美元。港汇指数95.1跌0.1。一直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心经》，有一句经文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物质，空是无形，是一种能量。点解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岑日飞同嘉宾岑潘华居士、陶国章一起讲色与空。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昌、陈泽铭。 想下香港是不是一定要回归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回归这个问题。因为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在一段较长的日子被英国非法去占据了，这样。 我都记得我们国家就是用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 星期六晚上9:00，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是会市民是很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的，是趁这个机会将那个接种率和覆盖那个群组，最重要就是是可以帮我们做到那个免疫那个屏障，免疫的屏障是可以帮我们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晚，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咧，就请嚟阿陶国章教授，同埋咧就系另一位法学居士阿岑欢华，阿岑居士， 系，你好， 好啊，咁我哋咧就同埋主持岑麥飛咧就同大家今晚咧就共喺個晚上咧講一個比較我以為好艱辛嘅題目，其實原來好多聽眾非常之 like。 啊、 我哋未開波已經有成80多個 like 已經係破咗紀錄噶啦。咁、 哦、 咧、 啊啊啊、 就我哋嘅題目咧就講息與空。咁啊，我相信咧好多聽眾可能就係因為睇個心經啊。 嗯。 心經個名句就息即是空，空即是息咧。咁亦都咧呢個心經係相當之普及。啊，你睇我哋已故嘅歌星啊，梅艷芳都唱過啦、 啊， 唱心經俾大家聽啦。咁啊，但係其實究竟幾多人會真正了解？色和空这个这样的讲法呢，那我们今晚呢就要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先讲色，第二个环节呢就讲空， 好 那么第三个环节呢色和空呢就夹在一起讲，好不好啊，几位？ 好啊好啊。 那么就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先问岑居士，岑潘华居士，你怎样看这个色是怎样解呢？ 哦，阿飞哥晚安，陶国英教授晚安，各位听众晚安。咁佛家嚟讲呢，就佢就话俾我哋听呢，观察人嘅生命呢就不外乎呢就五罪嘢嘅存在。一个就係肉体生命嘅活动。 是。 一个就係精神活动。 是。 咁一般我哋嚟讲呢，现代人讲色就係物质嚟嘅。 是。 但係喺佛法里面嚟讲呢就唔完全等同嘅。 嗯。 因为佛法认为每一种现象啦，包括係有情生命嘅现象好啦，或者无情嘅山河大地嘅物质世界咧，佢都不离开有情嘅心识而独立存在嘅。咁、 啊、 所以咧，喺柯含经嘅时代咧，佛陀已经提出咧，就因为我哋执着有一个实际嘅神我嘅活动存在嘅，咁所以咧就生起咗对自我嘅执爱，乃至到外物嘅微着。咁、 嗯、 所以咧，喺柯含嘅時代咧，佢就以一個修持解脱嗰個目的為主咧，就去觀察呢個生命活動嘅。咁去到部派佛教嗰個探討嘅時候咧，就作出一個即係概念上面嘅分析啦。 嗯， 乃至到執著嗰、那個五蘊咧係實有啊，十二處十八界實有等等。咁、 嗯、 去到大乘佛教咧，就龍樹菩薩咗出現咧。他做了一本很出名的论叫《中观论》。根据近代的老师的见解，他认为《中观论》其实就是解释《柯含经》的通论来的。 嗯、 我们因为现代有妹姐她唱那个《般若心经》 的 解脱学问嘛、 啊啊、 所以就个个都朗朗上口。 嗯、 因此一听到色与空就马上联想起照见五蕴皆空，道一切苦厄。乃至到那四句金句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系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啊，我哋迟啲咧就会再详细解释呢个咩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何要去到嗰度。咁啊，想听下陶教授，你又点睇个色字咧？ 哦，我谂解答一个佛教啲啲名词。 好多人就将佢当咗做色情嘅色。 系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好似叫你唔好贪恋色情啊、肉体啊、 美色、 特别女色啊嗰啲咁样。但係佛教呢個字頭先阿岑居士講得好清楚啦，但係咧我反而補充一下咧，佢係色受想行識呢五蕴結合埋一齊講嘅。即使係《般若心經》嗰陣時咧，都係用呢個意思。即係第一個色咧就顏色嘅色啦，就指有形嘅事物。初步咁講先嚇，然之後咧受想行識咧就屬於頭先岑居士所講嘅我哋心理活動嘅部分。受咧就係我哋接受。即是心識裏面的接受，想呢就是一些聯想啊，或者很多種的構想啦、啊、行呢就是一種即是要求啊，咁上下呢啲係一般嘅解釋先啊，一間大家可以補充。然之後最後尾嘅知識嘅識呢就指我哋嘅意識。 係。 咁呢個識受想行識呢就叫五蕴或者五音，代表住我哋嘅自我。如果呢個自我再簡單講呢，就識就代表肉身嗰邊。受想行识属于心灵嗰边，即系有少少哲学讲嘅心物二元咁嘅方式讲先。 哦，咁样咧嗱，我想问一问咧，就话呢、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其实就不过系同前面嗰句心经，即系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将个照见五蕴皆空嘅攞呢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攞嚟做一个第一个比喻。后面跟住话受想行识亦浮如是咧，即系话其他嗰个类如此类推， 即係話唔係淨止色即是空，受即是空，啊想即是空，行即是空，色即是空，即係全部都係如此類推嘅嗰啲色。咁但係其實首先咧，我哋要講色咧，就要回翻頭先啊，陶教授講得好清楚，要回覆翻嗰句，照見五運皆空。照見五運皆空，個五運咧就咩嚟嘅？首先講個五運咧，頭先啊陶教授都講咗啦，一個就屬於物質上嘅，依個就是色。受想行識屬於精神上的，即係兩種不同，叫做心物二輪啦、二元啦。咁我想問阿岑寬華居士啦，依、這個五運啊，依、這個運字其實點解咧？因為問題就話你話頭先阿岑居士講《阿含經》啊，《雜阿含經》嗰度啊，佢唔叫做五運喎，佢叫五取運喎。阿岑居士， 咁其實咧就嗰個運咧就係一個一聚啊 ，equity 啊，即係英文係 equity。咁嗰啲聚即係話咧，佢最簡單基本重要意義咧就係、是、其實就係五堆嘢。係。咁點解會講五堆嘢咧？咁因為喺印度嘅宗教哲學裏邊咧，嗰、那個我咧係具有一個特性咧，就係、是、我為主宰，就是、常一主宰啊。咁所以佛陀為咗引導眾生。破解對自我係一常主宰呢一個執見咧，所以咧就安立咗呢個五運。所以呢個五運咧，即話佢唔係單一存在嘅。而呢五嚿嘢咧，就分為我哋而家現代嚟講咧，就係所謂物質現象同埋呢個精神現象。咁但係喺《阿含經》嘅時代咧，佢係比較樸素啲嘅，佢就係指有生命的肉體活動咁解嘅。 不過阿岑居士啊， 觀想有關，係啊，同嗰個修觀嗰個有關嘅。 但依個五取運同五運咧，因為其實喺唐玄奘嘅弟子窺基都引述過，佢話舊譯咧就唔係叫做五運，係譯做五陰。 嗱， 嗰陣有啲人就當咗五陰，其實應該讀個陰，因為一個陰啊，陰遮陰嘅陰啊，有個草花豆以前係相通嘅。五陰嘅意思咧就遮蓋、覆蓋，即係佢係。睇到俾你睇唔到，嗰、那個運咧就變咗係一種積聚、accumulation 啦 ，accumulate 嗱，所以我哋喺嗰個定義上嗰、那個證明式詞嗰度咧，其實咧所謂五取運同嗰個五運咧，佢有一個基本分別嘅。我哋所謂五取運，即係有個執取嘅意思。 係， 但係有五任咧就未必執取嘅。如果你根據《心經》嗰個照見五運皆空咧，咁佢就唔係叫做五取運噶啦，佢就係如實觀照嗰個五運。咁因為我哋睇唔到個色運同埋受運、想運，乃至到嗰個了別活動咧，佢哋根本係一個無上無我嘅生命活動嚟嘅。咁所以咧，有嗰一個錯誤嘅無明浮蔽之下咧，我哋叫做誤取或者我哋叫執取啊。如果我哋照見五運皆空咧，即係破咗執噶啦。所以咧，破咗執之後咧，就唔叫做誤取運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真係叫做道一切苦厄。所以有啲佢。如果理解佛教講嗰個生命係苦咧、其實咧嗰、那個苦係指佢有執取嘅時候嘅苦嘅。如果佢有咗波野智慧之後咧，佢就能夠體會到生命嘅實相咧。於是乎咧，佢就知道咧、我哋所執愛嗰個實我咧係一個幻覺嚟嘅。咁、我覺得呢度呢個係嗰個五取運嗰個一個幾重要嘅意義嚟。 不過岑居士啊，呢、這個《雜阿含經》裏邊咧，佢又唔係叫。佢又唔係叫做五陰喎，佢叫五受陰喎。 五受陰啊， 嗰個係五取運、五受陰喎。咁你咁嗱， 呢個如果你睇佢嗰個梵文嗰、那個執受嗰度咧，佢其實有個咁嘅意思喺度嘅，因為佢嘅翻譯嘅時候咧，因為佢唔同時代譯出嚟啊嘛，咁所以咧。有時我哋睇翻嗰個即係巴黎本啊，或者阿菩提比丘個英譯本咧，係清楚好多嘅。 係係冇錯。 咁所以咧，係啦。咁如果你睇過英譯，尤其是阿菩提比丘嗰個英譯本咧，佢係相當之準確嘅個譯法。 O K。 咁所以我好多時理解《雜阿含經》嗰個經義嘅時候，或者解啲經文嘅時候咧，我都會參考佢嗰個解嗰、語文上嗰、那個對。 不過阿岑居士嗱，如果你五取運同埋五運個分別咧，一個講法就係話咧。五運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啲有修行嘅人，五運係對有修行嘅人講，五取運咧就對凡夫講嘅，因為對有修行人嚟講，佢未入涅盤啊，佢都會受嗰個觸受嘅影響，但係對凡夫嚟講咧，佢就有觸受愛取有五樣嘢出嚟，即係又頭先你講嘅我執，即係話等於一堆金錢，你對一個修行嚟講，嗰堆金錢都係色嚟噶物質啊嘛。 但係人佢唔會有喺依個愛取有嗰種慾念，但係對凡夫嚟講咧，你對住錢咧，你就想貪有貪，你哋想據為己有，咁就變咗五取運啦，變咗嗰種係一種取嘅意思，嗰種取又好明顯嘅。 嗱，所以如果呢、這個嗱，第一個你就喺嗰、那個文獻上或者個語文上或者個定義上理解啦，咁除咗我哋喺嗰個文字或者喺個語文或者個文字嗰度或者個翻譯嗰度嘅不同之外咧，咁我哋仲要留意咧，就係如果我哋喺宗教嗰個層面嚟講咧，佢就唔係淨係講個文字波嘢嘅，佢係要講到嗰個觀照波嘢同埋嗰個實相波嘢或者叫實證嘅波嘢。頭先飛哥你講嗰個所謂破唔破到質或者對金錢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個就是金錢本身咧，都是一個原生法嚟嘅。所以如果喺佛法嗰、那個理解嚟講咧，如果我哋能夠透過呢、這個主觀嘅訓練啊，如實咁樣去觀照，無論係一個物質現象好，一個金融嘅現象好，或者我哋而家叫做嗰啲所謂泡沫嘅現象都好啦。咁其實好多都係同我哋嘅貪嗔痴有關，尤其是係同我哋嗰個無知。同埋嗰個貪念有關嘅，所以佛法佢講嗰個照見五蘊皆空，獨一切苦咧，嗰、那個絕非係講一般人嘅境界，嗰個已經佢已經係能夠有波野智慧 菩薩境界啦，已經 活動之後嘅結果嚟嘅。 我有樣嘢係想問阿陶教授，這個色咧，我哋講咗好多啦，咁你從另一個角度去明白色咧，就點去點翻譯？用英文嘅角度去睇色。茅山咧就將個色字咧，佢嗰時同我講，佢將色字咧譯做 matter 即係物質啦。另一個譯法嗱，依個就係而家喺法國梅村嘅一行禅師咧，佢係將心經譯做英文。咁佢色即是空嗱，呢個佢啊個翻譯嘅問題，我哋遲啲一步先睇。佢係將色即是空咧，即係譯為點樣咧？個色字咧譯做 form。Form is emptiness， 其實個空亦叫 emptiness， 我哋下一節會講有問題嘅。咁但係 form 啊，陶教授，你睇個 form 亦用個 form 嚟形容色又 O 唔 OK 咧？ 我覺得唔係太理想，我直覺上，我覺得準確啲亦做 corporal 好啲。corporal 咧就係西方講嘅具體嘅嘢。即係我嗱頭先兩位講嘅方面咧係好專門嘅，我想試下。用一個，因為我唔係佛教徒啊，我只係讀哲學，順便嘅方面咧，希望了解佛教呢種智慧。所以我試下將今晚我哋講嘅問題裏邊咧，試下簡約化，就係色與空咧，呢個色咧係代表住喺呢個脈絡下邊咧，就代表住我哋嘅五蘊。五蘊咧即係有五種嘅集合嘅東西，咁就佛教一稱色受想行識啦。咁佢背後有一個哲學意味咧，就話我哋平時以為個自我咧好單一嘅，好確定嘅，好獨立嘅。佢話呢個咧就本身就係一個好微妙嘅執著。因此嚟講咧，呢個五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咧，就話俾你聽，其實你個我啊，我哋每個人都有個我噶嘛。但呢個一個嘅我咧，其實係由五種嘅成數所組成，佢係組合品嚟嘅，唔係一個單一體。咁於是嚟講咧，背後講個空嘅意思咧，就好直接顯露出咧，就係空係表示呢如果我用我個簡單理解先啦嚇，即係話嗰啲法嘅空同埋人我嘅空嗰種咧，自我嘅方面咧，其實都唔係有個獨立嘅個體、獨立自性。然之後咧，色嗰方面咧，即係包括我哋外在嘅身體等等咧，亦係一個組合體，唔係一個獨立嘅自性。咁於是咧。後面講色同空嘅方面咧，就係、是、今晚嘅主題，就係好有趣嘅一個哲學問題，就係、是、佛教咪成日喜歡講無我嘅嚇。咁講無我咧，有啲人即刻 challenge 咧，就問：咁無我邊個成佛啦？邊個修行啊？咁樣。但其實佢最微妙就呢度啦，就係、是、呢個無我咧，其實就話你未睇得五蘊皆空嘅陣時候，就有種執我。但係睇得嘅陣時咧，原來呢個我咧。並唔係好似我哋常識所講嘅獨立自存嘅一個我，咁呢個我是什麼咧？就成佛教裏邊不斷提出嚟嘅一個深刻嘅修行嘅問題啦。 我補充翻啦，教授講嗰度咧，嗰、那個無我咧，其實喺《柯含經》嘅時代咧，就係、是、叫做人無我嘅， 係人無我， 同埋嗰個法無我， 係啱。 咁喺柯含嘅時代，空呢、這個詞彙都未流行嘅，所以佢就係用無我呢個概念嚟表達出嚟嘅、 嗯。 其實呢個無我咧，如果喺嗰個修行上邊咧，佢就係指打破對自我嘅執愛嘅。咁頭先阿陶教授佢講話嗰個喺個哲學嗰個層面嚟講咧，其實好吊詭嘅，因為明明有個生命嘅活動。點解佛家會講無我呢？咁因為而喺印度嘅宗教哲學裏面呢，就我記得啊，我哋嘅前輩啊霍秃慧先生呢，佢就寫過一篇文章呢，就係探討個無我。咁嗰篇文章呢，就佢講到印度嗰、那個有五藏說嘅，即係話我哋所謂嗰個我呢，有所謂形區嘅我，感覺嘅我，乃至到最高層面呢，就係所謂妙樂所成嘅我。咁呢個喺印度嘅宗教哲學，特別婆羅門教嗰個奧義書嗰度咧，佢就講提出咗呢個凡我合一呢個講嘅講法。 嗯， 咁就係佢哋認為嘅生命嘅解脱嘅。咁但係佛法咧，正正咧就係針對著呢一點嚟講咧，正正就係因為你想去揾一個真我啊，但係事實咧就真我係不存在嘅，有嘅咧只係一個原生嘅生命體，即好似同國張教授所講咧，就係嗰五嚿嘢加埋。咁其實除咗五蕴嘅分類之外咧，仲有十二處同十八界嘅。所以睇下《心經》後面咧，佢講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咧，係一路咁火，一路咁掃嘅。咁佢掃咗之後咧，破咗對呢、這個自我嘅執愛，或者對種種嘅生命活動或者對外物嘅執愛之後咧，咁體會到嗰個真相咧，就係喺柯含嘅時代咧，就叫做法性嘅。 嗯、 去到《金剛經》嘅時候咧，就所謂嗰個空啊，或者無我啦，或者係諸法實相啊等等嗰啲名詞嘅出現。 嗱、哦，我哋因為要講色，跟住要講空啦。咁、 嗯、 啊，要講講咧，其實我哋今日講《心經》，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就其實呢本《心經》咧，源自其實就喺個六百卷嘅《大波野經》，將呢六百卷嘅《大波野經》濃縮成為一本五千字嘅《金剛經》，咁又將呢本五千字嘅《金剛經》又將佢濃縮成為二百字嘅《心經》。咁啊，如果根據啊南懷瑾嘅講法咧，佢話如果將呢個二百字嘅《心經》咧濃縮成一句咧，就照見五蕴皆空。嗱、 哦， 依、這個佢認為啊，你哋可以唔同意啊。佢認為咧，照見五蕴皆空嘅成本《心經》再由二百字濃縮成一句。咁、如果佢話咧，將呢個照見五蕴皆空再濃縮成一個字咧， 點咧？ 就叫個照字。 照字 啊，那個照字嗱、啊，我哋其實會跟住會討論。那個照字係點解啊？好啊，我哋跟住咧就要聽首歌，跟住翻嚟咧就繼續同大家講色與空。呢、這個就是黎明唱嘅《色情男女》。 全部煞有界线，情欲无射是夜市选择。

咁样就同精确测量得出嘅40,000公里相去不远啦。不过有啲数字系唔能够马虎噶，例如地球升温唔应该超过摄氏1.5度，因为人类嘅存亡就关乎喺呢度。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就叫做《色与空》。直播室度有阿陶国章教授，电话度有阿岑欢华居士。咁头先我哋咧就讲到话，将《心经》咧浓缩为一句咧，就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将“照见五蕴皆空”再浓缩为一个字咧，就一个字要字。 照字。 嗱，如果我冇听错咧。剛才啊，岑寬華居士提到呢，啊，岑居士你好像讀是觀照不是觀照，是不 是？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即是有時我們說觀空和收空觀，即是說其實他英文那裡或者梵文那裡就是people seer， 是 觀照。咁如果你講話《心經》嗰個照見五蕴皆空咧，佢應該係指嗰個係觀線入邊個觀察嘅活動， 係係係啦。因為咧，我話我哋因為呢個觀同個觀咧好有趣嘅，因為《易經》裏邊有個卦咧，就觀卦亦都叫讀，應該讀做觀卦， 係嘛？ 啊，觀頂個觀同埋嗰個嗰、那個觀咧。在個觀卦嗰啲面最主要講個觀禮，但觀禮之裏面咧又有一個叫做係觀察嘅觀，所以觀我身。但係個觀嘅意思咧，其實個觀照我的意思咧都係好嘅。所以我哋一般講觀照啊，觀咧就其實係代表一種，因為佢要嚟觀禮啊，係一種祭祀嘅一種禮儀，就裏面包含一種尊誠敬。專心，所以你話照見五蕴皆空嘅時候，你那個動作咧，其實一定要專誠嘅，一定要好好虔誠咁樣去做嘅，唔可以求其，我喺度睇嘢咁樣觀察法。咁好啦，我哋而家睇翻呢個第二個環節咧，就話講色與空個空字。咁頭先我講到位行禪師咧，將呢個空字啊譯做 emptiness， 嗱依樣嘢引起好大嘅誤導嘅，因為其實呢個空字咧係從中文將印度嗰個字咧，印度嘅字 Akasa， 即係佢哋講地水風火空啊，冇一個好嘅中文字嚟形容到呢個空，所以搞一個空。但係咧，英文亦可能根據呢個空嘅中文空嘅譯做 emptiness。係 啊， 其實啊，陶教授，你係咪覺得有好大嘅誤導啊？好似俾人覺得空無所有咁樣。 我覺得係有啲危險。例如我哋成日聽佛教講咩四大皆空啊，呢四大咧就指地水火空，可能印度人對原始物質嘅一個想法，即係嗰個空嘅意思咧就係亦都 emptiness 咧有個問題就好似有啲虛無，即係呢啲嘢係假嘅，呢啲嘢不存在嘅，所以呢個用空。即係我哋可能中文用嘅方式裏邊咧，亦影響咗。因此咧，佛教啊，唔係即係話我哋講中國佛教傳入嗰陣時，係魏晉時代咪有好多嗰啲名士咧，將呢個空亦做無噶嘛。 係啊，呢個就係要問阿陶教授，空同無嘅唔同。 係啊，呢個無咧，即係呢個又係一個誤解。所以後來咧，我哋將呢個魏晉時代嘅佛教咧叫格爾之學。 格爾 就有少少牽強嘅附會咁解。 係。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試下咁樣講啦嚇，從一個常識講就係、是，道家嘅無咧係一種無為，一種去除嘅意思，係一種修行，去除你個人嘅執著等等。但佛教嘅空咧，佢除咗去執嘅意思之外， 更加微妙。我是比较喜欢用曾肇那种讲法， 是 即是他用一种譬如讲，他说譬如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即是有个魔术师变了一个人出来，那你看出来明明好像个人了，但这个不是真实的人，但是你说他没有又不得，你说他有又不得。所以我记得霍通富老师成日喜欢讲的非有非无，所以这个非有非无呢是借喻讲这个空呢又不是不存在，又不是存在，所以很微妙的，这些你们可以发挥。 他们用将道家的无呢是诠释这个空呢，这个魏晋时很兴的。 是啊， 刚才曾肇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呢就是道安。 啊，道安。 道安的，道安是佛陶澄的弟子。 哦， 道安的另一个弟子更劲的，就是净土宗的鼻祖，叫做是慧远， 慧远， 慧远嗰个就受鼻祖，就系道安嘅弟子。咁但系佢哋都系喜欢将无同空咧，用无嚟解释。所以阿道安咪有个叫本无宗嘅，甚至 是 系嘛，道安搞个本无宗啊嘛。 因为咧，头先你哋讲起嗰、那个即系中国人点样吸收印度嗰个空嘅思想咧，咁其实空中嘅思想或者精髓咧，应该由鸠摩罗什法师咧就传入中国嘅。咁啊，羅什法師就係公元401年咧，就長安燒御營嗰度譯經。咁喺呢度咧，我想首先一個比較重要嘅澄清咧，就係空咧就一定唔可以解做虛無或者解做乜都冇嘅。咁所以喺英文譯過嚟 emptiness 嗰度咧，如果我哋睇梵文咧，佢就譯到 sunya 嘅。 嗯 ，sunya。 sunya 其實係一個形容詞嚟嘅。係。就係指佢如果用現代白話講咧，就不實在。 嗯。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印度老師嗰本大作，即係《空之探究》嗰度咧，佢將柯含咧就分開柯含嘅空啦，即係空嘅傳入中國同埋嗰個特點啊，佢就分開好幾個階段去處理嘅。第一個就係柯含時代個空咧，就係主要係講無我無我所嘅。咁去到頭先你哋講話非有非無或者霍通佩老師佢嗰、那個心機奧秘嗰度咧。咁佢就好精彩啦，講得。咁如果我哋喺嗰個傳釋上面嚟講咧，就係、是、所謂中道嘅思想啊。佢其實就係源於《柯含經》嗰個法性嘅思想嗰度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界定個空咧，我覺得最精確嘅咧，就係、是、龍樹菩薩嘅《中觀論》嘅三時偈，就是、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呢、這個就是空嘅最準確嘅定義嚟嘅。所以空咧，原生即係空。咁所以咧，凡係原生嘅事物咧，佢一定係。不實在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個世俗普通常識嘅層面。但如果我哋講到心機入邊，如果正入嗰個空性咧，咁呢個就係空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佢有個相關意義喺度嘅，一個就係我哋平常常識概念上面所理解嘅不實在，另一個咧就係正入諸法實相時候嗰個冇執著嘅境界。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唯識中嘅講個根本智嘅活動咧係最清晰嘅，即係話咧喺大智度論啦或者中觀論裏面講咧就波野將入不境空就絕諸氣論。咁、但係咧呢種對真理嘅觀照咧係離開語言文字嘅範圍嘅，但係當佢呢種波野智慧根本智沉沒之後出現嗰個後得智嘅活動咧，呢、這個就係可以攞嚟説教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睇到，無論喺頭先你哋講嗰個如幻如化嗰、那個，其實係大波野經嗰度嚟嘅。咁、 okay, 所以呢個咧就所謂積俗而明真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如果義帝裏面嚟講咧，就係、是、諸佛依義帝為眾生説法啦。因為佛所理解嗰種體證嗰種真相咧。就不是我哋普通人所有嘅經驗嚟嘅，但係佢要對我哋普通人去講解呢種經驗，或者引導我哋進入呢種破除生命黑暗、得到生命嘅徹底解放嘅境界嘅時候咧，佢就需要用我哋聽得明嘅説話、語言、概念、方法等等。所以頭先你哋講阿曾肇嗰個咧，佢嗰個不真空論啊，即係話所謂空咧就係不真故空。呢个就我哋现在所讲嘅。 不过我想补充一下，点样咧？因为岑居士咧系佛学专家啦，但系可能咧有我哋啲观众咧唔系个个读佛学噶嘛，所以我将头先讲开嘅问题里边想补充一点咧。头先嗰个中观，即系呢个龙树开个中观里边嘅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咧，呢句说话咧其实需要发挥一下。所以个因缘生法咧就所以我哋叫缘起。 咩叫缘起呢？是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是佛教的意思，早期呢就讲十二因缘，后来老统讲呢就是叫做这个咩如来藏缘起，很多种缘起。缘起的意思呢就是每样事情呢都有因缘的。这点我觉得佛教是需要对常识上呢要解释。因是指一些主因的东西，缘是助缘的东西。可不可以这么讲呢？ 那个解法呢就是他用四缘的解法，就是主要的条件。 是啊， 咁呢 个 就 系 所 谓 因 缘 同真相 缘。唔系，我意思咧，唔系打断你，对唔好意思。我意思咧就系对一般嘅听众咧，佢哋要讲四缘咧、真相缘啊，或者系所缘缘嘅啲太复杂啲。我试一试咁样简化啲，即系话咧，佛教就好重视讲因缘，因咧就一啲主要嘅原因助缘。 主要嘅条件。 啊，咁我用我例子，我喜欢同啲学生讲个例子讲就系、是，例如我嘅。花园有一啲红色嘅玫瑰花喺度生长，欣欣向向荣咁样，好美丽咁样。呢件事情咧，我哋当暂时当嗰个玫瑰花嘅种子嘅主因先。但系阳光、雨水啊、蜜蜂啊或者泥土咧，呢啲系助缘。于是咧结合埋一齐嘅阵时咧，先至令到呢朵玫瑰花喺度欣欣向荣喺度开展。呢个系一个事件，唔系一个独立嘅东西。由於咁啊叫緣起嘅意思咧，就一切事情咧都係依因待緣而有，然之後一轉換個概念咧就係空啦。我咁理解嘅空就唔係用定義空，意思咧就係呢朵玫瑰花只能夠生長咧，並唔係獨一無二或者係獨自生存。佢冇陽光又唔得，冇雨水又唔得，冇種子又唔得，但係只有某啲條件又未得，所以好複雜嘅就係、是。这个空的概念是需要透过缘起去理解它，否则的话呢、这个空呢就孤立地了解呢，所以后来呢就是刚才岑太太都讲得很清楚，很容易变成环空，环顾的空，就以为一种 emptiness。 我们很多时候就叫做所谓恶取空，就是以为一切法都是空，就半无因果啊，灭视人间呢个正行。咁啦，阿陶教授，你补充得好啊，因为我哋讲惯咗啲俗语咧，可能有一啲佢唔系听惯呢啲嘅咧，就唔系好明。咁啊，非常之多谢你。 嗱，有样嘢，岑居士其实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个空嘅问题。嗱、我哋嘅编导介绍我哋呢个节目嘅时候咧，佢就讲咗个句话，佢已经讲咗，佢话空同听众讲啊，我哋嘅编导啊，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啊，佢话空咧。就是一種能量，空是無形的。我們的編導寫的，在那裡寫的。聽眾當然想問，你怎麼說？所以很多聽眾說，是不是想說量子力學啊？是吧？因為用量子力學來解釋，其實可以互相可以給聽眾有個啟發的。因為怎麼說呢？愛因斯坦有個金句，金句就說，所有我們所見的物質都是錯覺的。嗱，依個就係色即是空嘅話，問題就假嘅，所有我哋嗰啲都係假嘅嘢嚟噶。所有見嘅所物啫，宇宙嘅唯一真正嘅存在就叫做長。 長啊！ 依個 feel 啊， 個 feel theory， 依個 feel 啊，所以咧，愛因斯坦嗰個 feel 咧就係空，嗰個 feel 係空無所有。咁啊，點樣解釋點解會變空咧？嗱，如果你從量子力學嘅角度去睇咧，任何物質。將佢分解變到原子變到質子一路去到後尾啊，完全係冇嘅。點解冇曬啊？其實就符合依個愛因斯坦嘅相對論所講嘅 E 等於 MC square， 即係質能互讓，所有物質都變咗能量為空咯。咁但係你見到嗱，依個好有趣啊，就《心經》嗰句説話講嘅，佢話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嗱，我哋講色與空啊嘛，你好留意嗰句説話叫空中無色。咁啊，前邊所講咧咩叫做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咧？其實就符合我哋量子力學所講嘅叫做物質不變定律，係嘛？咁你然後後邊點解叫空中無色咧？因為所有嗰啲色咧。嗰啲嘢咧，物質咧，即係變咗做能量，咪空咯。 我就唔敢講，係 呢個係一個 啟發傳釋係嘛？ 一個傳釋，一個傳釋。 我就好少用量子力學去講。 呢個咁講啦，呢個可能就係如果你係從心經嘅角度去咁樣解咧，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種別解。 哦， 唔係一個即係。 用翻佛法呢個思想系統去解呢、 okay. 個呢段文字。 Okay. 因為一段經文咧，你可以用唔同嘅系統去梳析佢嘅。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嚟嘅。但如果你講《心經》嘅經文咧，講呢個色同空之間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所理解個色咧，係由於我哋嗰個虛妄分別。俾個無名所浮蔽嘅辨識活動所理解嘅現象嚟嘅，我哋加咗好多嘢上去嘅。咁呢個我覺得唯識家講得好，叫增益執。如果我哋唔能夠從緣起同性空呢兩方面去睇呢個所有嘅原生法咧，咁呢個都係偏嘅，呢個都係唔得中嘅。所以我哋講嗰個空中無色，或者呢個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乃至到色即是空即是色咧。如果你根據翻宗教裏面個修行嗰個進程嚟講咧，佢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 係， 即係話咧，你能夠透過觀察嗰個物質現象好，生命活動好，睇到佢係由好多好似同教授所講，由好多無盡嘅因緣，包括係譬如你頭先講嗰朵花，係有種子啊，有水分啊，有陽光，有人力啊，有土地啊等等咧，就係、是、配合一提之下咧，依因象緣底下喺某一種時空裏面呈出嚟一種財生積滅嘅生。一種活動嚟嘅， 有道理。 咁所以如果我哋一去觀照佢嘅時候，或者一去觀察佢嘅時候，佢已經過咗噶啦，其實。 係啊， 所以呢個咧就係所謂嗰、那個喺《雜波含經》講個第一如空經咧，就係、是、生事無有來處，滅事無有去處，財生即滅，或者《金剛經》所講嗰、那個無住嘅境界啊。 哦， 咁呢個就係話，即係我哋從嗰個心識活動咧，我哋如果從佛法個角度講咧，我哋應該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我哋常識所理解嘅。頭先你講，無論你講量子力學好，講呢、這個相講而相對論好，嗰、那個喺科學裏面嘅真理嚟嘅。 係啊， 但係科學嘅真理或者哲學層面嘅真理咧，就並不是佛法所講嗰種真理。佛法講嗰種嗰種真理咧，必須要透過界定位，必須要透過由嗰個觀察嗰個疑問生命活動嗰度去投入嘅。如果唔係咧，你就不能夠打破呢個對生命嗰個執礙。 係，好啦，我哋要聽首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講啊。今次唔係純粹講色講空，跟住就講色空嘅結合啦。咁啊，我哋就聽首歌，就張國榮唱嘅《追》。 追 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纵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 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而燃烧。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宗同本地个案相关，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43岁巴基斯坦女子，9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包括5个同住在大坑东村东满楼的家人，同埋住在长沙湾宝华阁的4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在大坑东村东满楼居住的5个人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2名分别14岁和16岁的男学生在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翻学，其中一名同确诊者同班的中三学生亦都初步阳性，两个人曾经在同一班房考试。张竹君说，怀疑班房有传播，同一班考试的同学需要检疫。一名43岁巴基斯坦女子感染新型肺炎并带有 Omicron 病毒，她在大坑东村东满楼同住的5个家庭成员亦都确诊，另外住在他们楼上同座向单位的一对母女初步确诊，当局晚上撤离1至11楼的14室单位住户，安排他们入住检疫设施，中心亦都在相关单位采集多个环境样本。被安排撤离的住户部分推住行李箧和孭住背包登上当局安排的旅游巴，大批身穿保护衣的人员和警员在场协助。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阮国勇认为，病毒经抽气线由下传上的可能性最高，而病毒变种后经空气传播力增加。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继一名女店员早前确诊 Delta 变种病毒后，再多一名女顾客确诊，女顾客的丈夫亦都初步确诊，当局在店内11个仓鼠样本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渔护处强烈建议所有在去年12月22号或以后在全港任何一间宠物店购买了仓鼠的市民，将仓鼠交给渔护处作人道处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政府证实，上星期海底火山爆发并引发海啸后，3个人死亡。总理办公室在声明说，2个岛上分别有一名65岁女子和一名49岁男子遇难，另一名死者是早前确认丧生的英国女子。声明说，有房屋受到破坏，包括一条村整条被摧毁，一些离岛的疏散工作已经展开。汤加 海軍已經派出醫療隊伍，連同食物、飲用水同埋帳篷到一啲離島。湯加嘅主要機場跑道鋪滿火山灰，未能夠運作，阻礙國際救援工作。新西蘭國防部話，兩艘海軍救援艦已經出發，準備提供以淡水為主嘅救援物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90点，下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8点，下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4.6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2，人民币6.35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84美元，卖出1,817.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呢，除了主权，还有一个发展利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现有一些的相关的法律应对不到现在的情况，一定要是就住国家安全立法。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怎样行下去呢？ 1月22日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如果以递交2022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细杰，我觉得头晕晕咁嘅， 冇理由因为见到我噶，瑞文你 唔好玩啦，我真系唔妥啊！ 我哋而家企咗喺水上嘅鱼排，你嘅反应好正常噃。 吓， 今个星期我带大家去到东龙洲，直击渔护署引入嘅海上养殖浮架，睇下本地鱼有几生猛。 而我就请嚟潜水专家，讲下我哋可以点样为海岸清洁出一分力。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哇，桂林呢啲蔬菜咁新鲜，啲鱼都系、哦。 Ada， 你食过番寻味咧？呢啲系本地渔农产品啊。 乜香港仲有人耕田养鱼嘅咩？ 梗系有啦。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Fat 之本地渔农篇》， 一连5集，同你破解各种渔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曾经谈及潘耀明先生歌本大作，这感情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我认为这一本是奇书来的，既能读到我们心如的作家画家的亲笔书简和画作，仲可以将呢20多位名家嘅生活、惊心动魄嘅人生际遇写咗出嚟，令到读者睇完之后得益匪浅。近月坊间又有一本奇书，就系黄维良教授嘅新作，系一本散文集《大湾区敲打落》。 黄维良教授早年离开中大教职之后，就迁居深圳。估唔到佢2021年佢突然集港，又得推出一本奇书。讲系奇书，因为佢唔系将一个人嘅散文或者小说结集而成，而呢一个系一本非常有个人生活色彩嘅生活实录。 因为他的文笔妙佳，于是他这二十几年移居内地的所思所感，特别在他的家居生活、他的旅游足迹、他的文学触觉，都一一呈现在这本书里面。 作为他的多年朋友，我想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是有个所谓疾步，但你不知底蕴的人就以为他从此不能振作。错，他转换一个地方，继续活出属于之彩。我细读他这本书，知道他不是在大湾区敲打乐器而自娱，而是他的敲打自盘那种快乐。即是说他写作的快乐，他不是潜心去事佛敲打木鱼，是敲打这个打字机。被世于大湾区并无此说。这本书可见他是一本人生生活的实录，用他自己的分类就是日常的生活篇、文化旅游篇和书友的文章篇。这三个部分他娓娓道来，话是他的自传亦无不可、因为他的热情和投入，他的书友都成为他人生中的主角，他书写他们的人生，亦都是书写自己的人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湾区敲打乐》，作者黄慧良，由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的话题讲这个释与空、直播室有这个陶国章教授，电话里面有岑宽华居士。刚才我们讲这个释与空来自《心经》，我想请教两位，这个《心经》其实我所见到的有七个版本。但是呢，圣严法师的讲法就有八个版本。我不知道他怎么何来第八，可能他留学日本的时候，这些日本很多很多文献的，可能在日本看多了个版本。据我所看的七个版本呢，我们现在所流行所看的是圆庄法师翻译的版本。圆庄法师的版本和鸠摩罗什的版本的译法呢，都是属于北传佛教的版本呢。它的文句就主要就是跟南传佛教的版本不同。北传佛教呢，它的讲法就是怎样，就是首先就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了南传，譬如一行禅师，一行禅师是越南的高僧嘛。南传佛教那四个版本，这个七个版本是四比三的。另外四个版本呢，就开先正讲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就想请教，譬如岑宽华居士，你认为这个先后次序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差异？究竟是色即是空行头，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行尾？岑居士， 如果我哋从嗰个义理嗰个脉络去讲咧，其实佢系嗰个观行嗰个次序嚟嘅，即系话咧喺呢四句里边咧，怎样能够进入个空性呢？是必须要观察那个现象界那里入去。那个现象界呢，就是个色和空的关系呢，就是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这个是如果在佛教那个止观的体系的进修里面呢，那个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就 是说你一个人无论你几聪明几有智慧都好，你识背晒所有经文都好，如果你唔系透过嗰个观禅嘅训练咧，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先一定系要喺个概念嗰度入手噶嘛。咁所以咧，你从个观察个现象里边咧，就体察到物质现象同嗰个空性之间嘅关系。咁好清楚就话俾你听咧，呢、這个空性唔系离开 個現象加以存在嘅。你係要透過觀察嗰個空同個色之間嘅所謂色不異空，即係不相離呢個關係啊。咁所以咧，仲有一個前提嘅假設就係咩咧？就係你必須有一定最低限度嘅集中能力。如果你冇呢個集中能力咧，你基本上你係觀察唔到嘅。所以如果你睇南傳佛教嗰啲內觀禪咧，佢多數講四念住嗰啲嘅。其實就係觀禪嚟嘅。咁如果你真係達到嗰個智慧嘅層次咧，咁我哋叫做加行為嘅。所以咧，如果你睇印順老師個心經嘅注釋好，或者你睇圓莊法師嘅版本，或者其他家嘅注釋都好啦，佢哋都好清楚話俾你聽咧，嗰、個係嗰個加行為嘅觀察，有個加行為先再進入去突破嗰個境界咧，就係、是、所謂色即是空嗰個境界啦。 即係阿岑居士，你就主張。是用阿圓莊法師的版本先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上邊嗰個次第正確啊。 然後就後尾嗰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變咗個結論嚟噶。係一個結論。 進入嗰個空色嘅先至體會到個境界。 就唔係硬講色即是空先啊。不過咧，阿陶教授，你同唔同意啊？ 喺個觀察個義理個脈絡上面講唔通啊。 係有道理。 有道理。我都同意阿岑居士所講嘅。但係問題另一個講法咧，就好多人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好多人就誤解咗，就將個空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個即是咧變咗做等於。 啱。 咁呢個又係一個誤解嚟嘅，係嘛，陶教授？ 係啊。兩位講得好好啊！嗱，我意思咧就係，如果從一啲西方嘅語言講就好簡單，佢呢個色其實唔係 equivalent， 唔係等於空，佢只不過係空嘅某一種表現啊，或者佢其中一個特性。所以嚟講咧，呢個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咧，呢個不異咧就我好贊成啊岑居士所講，係一種修行嘅觀照。但呢度咧，我試下用咁嘅方式啊，換少少語言，唔需要用佛教咁深嘅語言。 好啊。 就話咧，例如我哋嘅色身嚇、色身我哋嘅身體，你點能夠觀得佢照得空咧？並唔係你不斷喺度照鏡啊，或者不斷喺度化妝。而是你真的看到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能夠捨離你的身體、我用這個意思下面講就是一個人無論你怎麼說都好我講很多道理啊講我你不怕死什麼都但你面臨到生死一關的時候你能不能夠感受到你的生命裡面真的五運皆空呢這個就是大菩薩了即我用這個方式講的意思就是岑居士講得好就是佛教嗰個特點咧，就唔係純粹淨係講翻道理，而係講修行。修行講止觀啊，好或者係點樣觀空嘅時咧，有啲地方咧係好微妙嘅，一步步嚟。但係咧，容易睇到嘅係嗰個修行嘅境況。那個境況咧就係你對生死點睇。無論你點講都好啦，你都話 我打斷你一陣咧，唔好意思。我睇你嗰本《哲學的陌生感》裏面嗰個修訂版嗰個序啊。你有一段咁嘅説話，你話哲學真正關心的是生命的解決，生命的解決是經歷過現實生活磨練、涉獵知識的豐富性之後，內心靈有所不安，因不安而再次求問。追尋生命的真相，我好欣賞你呢段嘢。 哇！你咁啱包我書包，多謝曬。 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話嗰個真係喺如果我哋理解《心經》嗰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嗰、那個佢係講一個波嘢智慧出現咗之後嘅境界嚟。就佢唔係一般都人從個概念上邊理解咗嗰、那個一般的概念上的意義理解呢就真正明白到的意思的。 或者我有想請教兩位但我咁理解啱唔啱。我將佛教呢因為我讀哲學呢好多時呢我哋要將佢比較理論化好或者係要條理化。咁我將佛教呢這個都可能受我老師牟中三先生影響。將佢分開大概三個概念作為佢嘅所謂最重要嘅關鍵概念。第一個咧就頭先講空啦，但係呢個空咧唔好空獨立地孤立咁講，而係從緣起嗰度講。呢、這個緣起或者緣生咧，係佛教裏邊最大嘅智慧，即係話咧佛陀最偉大智慧咧，同西方 每樣嘢追求本質啊，或者中國人咧比較講仁義道德啊嗰種道德性咧，佢最唔同嘅一個智慧咧就係佢一睇到呢個世界裏邊所萬事萬物，包括我哋人嘅自我都好咧。原來是緣起的，很多條件和合而成，依因待緣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智慧。然後呢，這裡面補充的智慧裡面呢，就是剛才岑居士說的，就是了別。原來呢，我們的自我呢演化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呢，就對每件事情會懂得區分分別。這個區分呢，將一棵 大樹啊，又分開個喬木啊，或者草本類，這個區分是知識上的。但更加重要的區分呢，就是我與非我。我們將我再看成非常重要，而非我的東西呢，就是等閒的。那於是呢，這裡就產生一種執著。剛才講的人無我法無我，就是法無我方面呢，是觀照事物並不是獨立自存，是依因待緣。而人無我呢，就是修行裏面放下我們自己的貪嗔痴，然後回歸回我們的生命的本相。不知道這樣的講法，就是將三個簡單概念，就是緣起和空一組，然後了別呢，就是這個自我對世界的區分而產生種種煩惱的根源。 因為剛才我們講這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就那個剛才我說色即是空的即咧，系唔好解做等於，千祈唔好講。但係嗰個即咧，其實可以從另一個講法講，係幾種即係意思係不即不離。不即不離，即係色同空係不即不離嘅。咁就咁原來咁啊，你就好明白色同空嘅關係。即係其實裏邊咧，裏邊其實個空係一個本體嚟嘅，個色就本來係一個現象，其實係本體同現象之間嘅分別。但係兩者係同時並存嘅。它是不即不離的，不是說兩個可以分開的，不是說有先後次序的。你只是說道家說有和無，有和無呢都不是說從無到有，從來老子沒有說過，也都說從無到有，有又無生有，無又無生有，無啊，兩者有無相生， 同出異名， 有無相生。咁你裏面呢就用一個很重要的，我們講類似的一樣東西呢，就你睇嗰個有空同裏邊個含義裏邊嘅嘢咧，就話咧，我哋講個空咧，有樣嘢佢今日冇講嘅，岑居士可以發揮，就叫做一個佛教有個好重要嘅講法，就叫做真空妙有，係嘛？ 呢個係中國佛教一個好特別嘅術語嚟嘅，喺印度就唔見呢個術語嘅。印度咧佢就只係空有兩輪，同埋呢個真常系嘅思想。但嚟到我哋中國咧，佢就特別係天台宗阿茅生做推崇咧，就係講嗰個所謂圓融嘅思想啊。咁呢個就另一個課題嚟，因為喺中國佛教裏邊咧，那個真空妙有咧，其實係講佛嘅境界，或者係講好高品位菩薩係境界嚟嘅。一般我哋喺嗰個經文嗰個層次咧，色不異空，不異色咧，嗰個就接近嗰、那個體證最高真實嗰個智慧活動嘅時候。咁當如果我哋喺嗰個層次或者個次序嚟講咧，喺大乘佛教裏面講啦，就算係聖位嘅菩薩咧，佢都分開初地乃至到十地噶嘛。咁所以阿智者大師佢嗰、那個天台嘅妙法蓮花經嗰、那個嗰、那個注釋嘅時候咧，佢講到嗰個真空妙有咧，其實就係講佛陀嘅境界咧，係相遮相照，即係話咧，我哋對空同埋對個色之間咧，係唔可以同時咧係體察到嘅。我哋進入嗰個無分別智境界嘅時候咧，嗰、那個對嗰個有嘅觀照咧就沉沒嘅。但係呢個就係指初地菩薩嘅境界。但如果你去到八地或者以上或者係佛嘅位咧，佢就能夠空有同時一種觀察到。呢、這個就喺西藏都係咁講嘅。咁即係話咧，我哋睇嗰個心經嘅時候咧，如果睇嗰個經文嚟講咧，就一定係嗰個層次咧就係、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嘅。咁我就揾咗一段大波亦都有經文，好短嘅啫。我讀幾句俾大家去參考下。就係、是、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這個就係大波亦經402卷 觀照版嗰度嘅經文嚟嘅。 因為岑居士 呢個可以作為一個即係我哋去理解個心經嗰個來源或者個版本或者嗰、那個出處嗰、那個嗰、那個參考咯。 岑居士，你講呢個真空妙有係中國佛教嘅特色咧，好明中國人吸收佛教咧，其實都好受頭先我哋講魏晉年代啊，係受道家。 如果你純講波野思想咧，係一定唔講真空妙有。 我知道。因為道家呢、這個道老子嘅《道德經》啊，佢好講明，佢講無，但係佢講無之餘咧，《道德經》第廿一章講得好清楚，點講咧？佢話道之為物，忽係仿係其中有象，仿係忽係啊，其中有物， 中有物 啊，妙係冥係其中有精，嗱依個咪就無中妙有咯，係嘛？你可以明白佢裏邊有講有物有象有精。 剛才你咪提過格爾佛教嘅，咁即係話咧，我哋中國人吸收印度嘅波野思想嘅精髓嘅時候咧，佢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就係、是、用中國佛教嗰啲玄學思想咧，去解讀印度嚟嘅波野思想。 冇錯啊！ 咁所以咧，江東玄學清談嘅背景咧，就導致到波野思想喺江東流行嘅。但係呢個亦都形成咗中國佛教一個好特別嘅特色咧，就係講真空妙有。 嗱，同時咧，阿岑居士，我係想請教兩位咧，因為我成日問嗰啲，成日好多人心經，好多人讀啊嘛。我成日問嗰啲人讀心經，我成日考佢哋，問佢哋，我話心經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話可唔可以倒翻轉講，先講空即是色，然後講色即是空 ，O 唔 OK？ 冇人識答。係 啊， 哇！嗱，你哋兩位一定講得出噶，一定係要講色即是空，唔可以講空即是色，然後講色即是空。講又識得講，話口倒翻轉啊，次序調亂得唔得啊？先講空即是色，然後色即是空啊！ 嗱，阿飛哥，如果你喺文字上邊點樣排都得嘅， 係啦。 但係如果你喺真係要想，正入嗰個空性裏面咧，體會到嗰、那個最高嘅真實咧，你就不能夠由個空開始嘅。 係啦， 一定係由個現象界開始。 冇錯， 你明唔明嗰個邏輯嗰個次序啊？ 嗱，我知。 如果你一調轉嚟咧，那個觀行係唔通噶。你普通人點可能一觀觀到直接觀住到個空性咧？ 哇！如果釋迦得喎，OK 喎、哦。佢可以空即是色喎，我哋凡夫一定係色即是空嘅。 咁之 後 就得啦。 係啊，你係耶穌都得 OK 喎，耶上帝都得喎，都可以空即是色喎。但係凡夫一定係色即是空，係嘛？ 我意見咧又未必一定需要咁樣，空即是色咧，當然係有少少次序上唔係太理想。但係咧，即係佢呢個，因為佢係相遮相顯啊，呢、這個佛教好特別嘅地方，佢一定講兩次噶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要来回噶嘛，呢个好重要嘅一个手法。因为咧，头先咧讲不即不离咧，就系我哋好容易咧，因为我哋语言啊或者思想咧，好容易停滞喺一个对象。 冇错。 或者我用咁嘅总结咧，波野学里边咧，喺龙树里边呢、這个龙树系一个好伟大嘅菩萨，公元后大概二百几年嘅人，离咗佛陀多咗七百年啦，或者八百年。但佢講空嘅時咧，講到嬲尾嘅時，咪有十八空咁多，好多種空咁樣，咩大空啊，或者嗰啲咁樣。但係講到有其中一種就是、空亦復空，呢、這個就係相當精彩啦。即係話我 空空啊， 係啦，空空兩個空，點解咁講咧？ 空有為空無為空嗰啲啊嘛。 唔係嗰、那個嗰、那個係分別説，即係有為空啊、大空啊、空間嗰啲。但係點解用空空作為總結呢？我覺得因為時間關係，變咗我講埋最尾一句，就話咧，我哋要講空嘅時係講一切法，輸一切法嘅存在。但係咧存在咧，我哋往往有特性嘅，以為佢就實在。但我正係講一切法係冇本性，作為佢嘅本性。咁於是嚟講咧，我哋当问空是什么嘅事咧，你都好容易将空睇成一个对象。但真正嘅空咧， 将个实体化咗。 真正嘅空咧就系空本身亦空。咁呢个空空咧，当然孔子讲空空如也，另一个意思。但呢个空亦复空咧，就正系波野智慧嘅活字啊嘛。令到我哋唔好执着于空。 你一執着咧，頭先阿陶教授讲咗嗰种叫幻空。 系啦。 啊，你要你变咗你嗰个空咧。不得貼地啦，永遠離地嘅。 你問題咁，你揾由貼地到離地，但離地又翻翻轉頭又貼地翻，咁然後先至可以一個來回。好似你講下相遮相掩啊。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個節目咧就係海林、孫杏林同埋 Ram 豬講，同大家講嘅生理周期養生法。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那些年啊，張偉基。阿基哥嘅節目啦，跟住我哋嗰首歌就黃耀明唱嘅《禁色》，拜拜。 啊，拜拜。 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窗邊雨水拼命地侵擾岸水，又再。湿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想窗，寄望梦想于今后，让我再握着你手，无需逃走，世俗目光虽荒芜，为你我甘愿承受，愿某。I'm sorry.